各位法师，各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 阿舍利 全念，我弟子妙音，此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 僧伽， 诸众中尊。 阿舍利 全念，我弟子妙音，此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 僧伽， 诸众中尊。 阿舍利 全念，我弟子妙音，此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 僧伽， 诸众中尊。请睇《大经科注》450页第三行睇起，品题七，天眼通圆。七是第七圆，48圆里面第七。这一圆下年老汇集，确实好精简，只有4个字，皆能动视。下面念老同我哋注解，动是动者心也，通也。佢睇得深，佢能通达，冇障碍。天眼通又名天眼智通，可见通靠乜嘢，根据乜嘢，完全系智慧。佢系自性本具嘅般若智慧，喺眼就系天眼，喺耳就系天耳，天耳能闻叫天耳通，下面会讲到，又名生死智通，六道里头嘅轮回。死生唔系死咗之后就冇，死咗之后佢又生，生咗之后佢又死，死生可以话系 没完没了， 苦不堪言。下面同我哋讲天眼，天趣之眼，呢、这个趣亦讲天道，五趣或者是六趣，同五道六道的意思相同。天人的天眼，能见粗细远近一切之色。眼的功能是见色，它的功能比我们大。你看它能见粗，粗显的细是细微的，我们人道的眼非常有限，粗细距离远的就看不清楚，我们要用望远镜来观察，细微的也看不清楚，要用显微镜来帮助。天人唔使工具，无论粗细远近，佢通通能睇得清楚。唔单止能睇清楚，而且仲能见到众生未来生死之相，能见到你未来，当然亦能见到过去。《大智度论》第5卷讲，天眼所见置地及下地，置地如果它是欲界天， 欲界天就是自地，欲界天以下的叫下地。中国民间都拜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在佛教道属于哪一层天？佛讲天有二十八层，玉皇大帝在第二层，第一层四皇天，四皇天上面是忉利天，忉利天主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他属于玉界。所谓欲界就是七情五欲未断，比我哋人间淡啲，冇我哋咁执着，淡啲。欲界有六层天，一层比一层淡，往上去有夜魔天，第三层、第四层兜率天，弥勒菩萨住喺兜率天。兜率是梵语，翻成中文的意思叫知足。他在那里等待时节因缘到了，他就来我们这个地球上，示现八相成道成佛，好像释迦牟尼佛那样。几时来呢？他现在在兜率天，兜率天寿命终的时候他就下来了。兜率天寿命很长，有时差。兜率天一日是我们人间四百年，一年亦算三百六十日，寿命四千岁，是兜率天的四千岁。所以如果用我哋地球上嚟计，呢、这个数目大得惊人，大概系56亿7000万年。弥勒菩萨嚟呢个世间示现成佛，有人话而家弥勒已经嚟啦，咁系唔确实嘅。世尊喺弥勒上生经、下生经讲得好清楚，学佛的同学要依教不依人。世尊给我们的四依法，佛灭道了，离开我们。佛在世的时候以佛为师，佛不在这里了，以什么为师？佛跟我们讲以戒为师，又同我哋讲四依法。四依法第一个，依法不依人。法系佛讲嘅经论，绝对可靠。依照经论修行，同依佛在世冇差别。我哋世间凡夫总有怀疑，释迦牟尼佛留低嘅经典翻成中文可靠咩？我后生嘅时候，呢、这个系个好重嘅疑问，冇办法解决。我哋对经典总会存疑，点解啊？好明显嘅例子，古文，中国古人嘅文章，好似古文里面随便选一篇文章，将它翻成白话文，十个人翻就有十个样，绝对找不到两个人相同的。古文观止大家常读的，里面只有300多篇。古大德和我们精选的文章代表，咁佛经系梵文，传到中国嚟，喺中国有唔同嘅译本，好似无量寿经，佢有12种译本， 每一本都唔同，咁可靠咩？《金刚经》大家熟读嘅，知名度好高。嗰部经有六种译本，全都传落嚟啦。而家喺大藏经度，各位都可以见到，唔一样啊！唔完全一样，叫大同小异。点先能叫我哋相信？呢个系大问题啊！所以大乘教佛讲，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一定要有人讲，咩人讲？讲嘅人、解嘅人都要开悟。佛法唔系从我哋思维中流露出嚟嘅，唔系嘅。凡夫言语文章都系从意识里头流出嚟嘅。第六意识嘅分别，第七识嘅执着，阿赖耶识嘅种子，阿赖耶识系记忆，从咁流出嚟嘅，都系妄心，唔系真心。佛法呢？佛法唔从呢啲地方流出嚟嘅，佢系从自性流出嚟嘅。呢一点我哋一定要知道，自性就系真心，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凡性同体，佢系真嘅，佢不生不灭。意识念头有生有灭，前念灭后念生，念念不住，佢停唔住。生灭心流出嚟嘅全系假嘅，全唔系真嘅，一定要从真心流露。古时候讲究，而家冇啦。古时候译经，参加译经嘅人好多，译经院规模好大，佢有组织。主译嘅人一定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点解啊？唔会翻错，佢讲嘅同佛讲嘅冇抵触，所以一定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古时候讲经住所嘅标准就是要开悟，未开悟嘅人唔可以讲经，唔可以住所，呢、这个要求好严格。一直到满清初年，在家居士参加译经同经做注解，亦都要开悟。呢、这个开悟亦是古人留落嚟学习重要嘅理念，所谓一门深入，长时训授得定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系开悟。古人教学生，真正有天才、有智慧，嗰、那个学生老师睇重佢。老师教佢，教佢咩？教佢帮助佢开悟，所以教佢读书，用读诵嘅方法修定，唔好解佢嘅意思。儒家嘅典籍、佛家嘅经典都冇意思，就系叫你读诵。读诵嘅目的喺边度？将你嘅妄想读走，将你嘅分别执着读走，目的喺呢度。所以经有冇意思？冇意思。有意思唔系就有执着、有分别、有妄想啦咩？咁就开唔到悟。所以读书嘅目的，佢唔系求知识，佢求智慧。智慧从定中嚟嘅，定就生慧，用读书嘅方法修定，叫你每日读书读得好熟，冇读错，冇读漏咗，用呢个方法 时间耐咗，老师唔讲，一定要等你自见，其二自见，豁然开悟啦，定耐咗开悟，悟咗之后，你将你悟入嘅境界向老师报告，老师同你印证，岌头冇错，你真开悟啦。这个法子释迦牟尼佛用，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儒家接受了，道家亦接受了，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冇话唔讲求要遵循这个理念，就是一门深入，长时分授，仲写在三字经道，教之道贵而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喜欢学哪样都得，但是要专一，不可以杂乱。海贤老和尚常讲，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仲特别强调真无难事，他老人家过来人，他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转啊转日，他有没有开悟？他开悟了。你看他平时同人聊天，你细心去体会，他是开悟的人，不是普通人。净土中的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叫你一心不乱。他老人家讲得好好，念佛冇念到一心不乱，咁都唔算念佛。你睇佢将念佛嘅标准定喺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有时一心，有离一心。时一心清净心恢复啦。我哋经题上清净平等过，清净心现前就系阿罗汉。平等心现前就是菩萨，觉现前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经题上这五个字是你证得佛法，即是现在讲的拿到学位了。第一个学位是清净心，清净心现前生小智慧，平等心现前生大智慧。平等心是菩萨、佛陀、菩萨、阿罗汉，都是佛教学位的名称，人人都可以拿到。华严经上讲得好清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当然可以拿到。又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同佛平等。一切众生，咁系咩呀？你嘅真心，你有真心啊。妄心不是真心，妄心是迷了真心，就叫做妄心。真心妄心是一体，一个觉，一个在度迷。觉我哋叫佢做真，在度迷嘅我哋叫佢做妄，是咁咋。佛陀教人教众生，只教佢破妄显真，破迷开悟，是咁咋。悟咗同一切诸佛如来冇差别，智慧一样嘅，德能一样嘅，上好亦系一样嘅，冇丝毫差别。未开悟之前有差别，开悟之后冇差别了。 你回归到自性，自性是平等的。这六种神通，我们现在读到的是第一个天眼。六种神通，佛讲是我们的本能，每个人都有。六道凡夫为什么失了？就是迷了自性。迷了自性，你要修行可以修得。修得能得到，天人可以得到，但是不圆满。成法才真正达到圆满。你的圣德圆满现前。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佛法同我们讲真平等。不是佛在这里诱惑我们，本来就是。我们体念老注解括弧里头，例如天人则天道为自地。天人的天眼是自地，修罗、人、畜生、鬼、地狱这五道叫下地。他得天眼，底下那五道他看得很清楚。佛弟子，佛教人信、解、行、正，你先能得到果位。未得到果位不算的。我们讲佛弟子、名字弟子，我们未正德，正德先叫入门弟子。我们在门外，不在门内。门内以华严经讲有51个等级，这51个都叫菩萨，他是大乘，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十信，第二个十住，第三个十行，第四个十回向，第五个十地，完全靠正来分。你能拿到第一个，就是十信位的初信位。我们用个比喻来讲，十信等于小学一年级到十年级，十住等于是中学初中，十行等于是高中，十回向等于是大学，十地等于是研究所。我们这样讲好讲，你读他的小学一年级，小学一年级就有两种神通现前，天眼通、天耳通，你就得到了。天眼通，我们在人道，人道上面是天道，我们通的能力知道自地，人道没有障碍。以下的修罗、畜生、鬼、恶鬼、地狱，你通通都能见到。咁欲界天，我哋能见到，睇你嘅功力。功力好嘅，欲界六层天全见到；功力差啲嘅，大概可以见到四皇天、脱离天。初果就有呢种能力，呢个系十信初信位，二信位又多两个，有他心通，有宿命通。宿命通是知道自己过去一世、二世、三世、五世，阿罗汉能知道自己过去500世。阿罗汉的地位同菩萨比，是七信位的菩萨。十信里面的第七信，他的断证和阿罗汉平等，他后面能知道。越往上提升，能量越大了。 小乘提升到三果，就有神足通。神足通就能分身，能变化。孙悟空七十二变同三果罗汉，三果叫阿那含，同佢比咁好顺食。三果罗汉唔止七十二变，多多啦。所以佛法讲求顺解行证，有行冇证，咁冇果位。有行一定要有证，证要老师同你印证。而家我哋生喺末法时期，生喺呢个乱世，我哋相信有高人。高人住喺深山里面，住喺岩洞里面，冇缘分嘅人遇唔到。遇到有缘分嘅真修行人，佢可以同你做证。所以我哋见到唐朝六祖慧能大师开悟啦，一定要五祖同佢印证。帮你印证嘅人就係老师，你就係佢嘅法子，传法嘅弟子，师徒如父子啊。自古以嚟冇例外嘅，冇无师自通嘅，冇人印证讲自通嘅，咁唔得。你真达到呢个水平，就能感动诸佛菩萨嚟同你印证。我哋跟住向下睇，中六道众生诸文，呢度系讲得天眼嘅，欲界天人得天眼嘅，若近若远，若粗若细，诸色莫不能照，佢都能睇到。佢睇得好清楚，由天眼通者会所若，会所是日本净宗祖师无量寿经的注解，叫会所能见六道众生死此生彼苦乐等相，及见一切障内障外世出世间种种形式，无有障碍也。障碍，譬如我哋喺呢间房里面，呢间房系内，内里面我哋能睇到，外面睇唔到。得天眼通嘅人，佢障内障外佢都能睇到，佢能见到六道众生。十信菩萨如果能达到四信五信，欲界里面佢全见到啦。达到六信七信，佢嘅天眼六道佢全部见到，能见到色界十八层天、无色界四层天，佢全都能见到。七信位断正功夫同阿罗汉平等，这个时候他脱离六道轮回，他生到四圣法界，就是十法界最上面那四层。如果能再将无明烦恼放下，他就成佛了。无明是什么？我们现在讲的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一般人对佢冇概念，起心动念好难懂。我哋喺最近呢十几年睇过唔少科学报告，先有啲概念。佛喺经上有说明，讲得最清楚、最明白嘅，世尊同弥勒菩萨倾偈，佛问弥勒 心有所念是讲凡夫，六道凡夫，心里头起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有几相，有几色，这几个字是经文。心有所念，几念几相色也，这一句里头问了三件事情，几多个念头成就一念，这一念将它分析，有好微细的念头，几多微细的念头，有几相，相是物质现象，色是精神现象，就是念头。佛问了三件事，弥勒菩萨回答是拍手弹指之境，这一弹指，一弹指有32亿8千念，32亿，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一弹指有320兆个生灭，念头的生灭。他讲念念成形，形皆有色，每个念头都有物质现象，每个物质现象里面都有受想行识，就是佛家讲的五蕴。我们见到这些先真正有个概念，佛家讲五蕴原来是这样的一回事。五蕴是什么？是精神物质现象最小的单位，它不再分得，再分就没了。所以物质和精神是一不是二，物质里头一定有精神，就是有受想行识，受想行识一定有物质，它分不开的。心经同学读得很熟，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是最细的物质单位，五蕴皆空，点空你掌握不到，它的速度是一秒钟。我们现在讲秒做单位，一弹指，一秒能弹多少次？有人跟我讲可以弹7次，真的，确实可以弹7次，320兆再乘7，一秒钟，2240兆，一秒钟，一秒钟，无论是精神现象是物质现象，已经生灭2240兆次，边个相是你？咁我哋冷静去思维，所以佛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法不境空，不可得。有相是假嘅，不可得。咁快嘅频率之下，佢嘅生灭相，不生不灭嘅本性，佢里头冇物质现象，冇心理波动现象，亦冇自然现象，所以叫真空不可得。妙有就是真空随缘生起相分。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后面一句话讲，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个是佛法。宇宙从哪里来的？凡没有讲神造的，没有讲上帝造的。佛跟我们讲，从心想生，那是什么？十法界依正庄严。我们六道轮回十法界是从念头产生的。整个宇宙包括诸佛刹土，那就是能大师讲的，自性能生万法。自性能生万法是全体，不是局部的。阿赖耶变现是局部的，它不是全体。 所以华严同我哋讲，我哋呢个宇宙系心然色变，心然系真嘅，就系、是、十部土；色变嘅，将十部土变成方便土、同居土。方便土就系十法界嘅四圣法界，方便土；同居土就系六道。佛家讲成个宇宙嘅缘起。同而家科学发现嘅相同，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科学技术在不断咁发达。我哋相信二三十年之后，唔使好耐，而家科学家已经将物质现象系乜嘢搞清楚啦，呢、这个宇宙嘅秘密揭穿咗啦。物质系念头产生嘅。念头的真相是什么？现在还未搞清楚，我们相信一定能发现。佛在经上讲的用第六意识，就是用我们的思想，用精密的仪器来观察我们制造的那些仪器，现在见到物质现象是假的，是念头波动现象产生的。念头波动现象从哪里来的？佛讲这些科学家亦能发现了，但是他见不到自性。为什么？自性是真心，真心离念，没有念头才能见到。科学家有念头，有念头只能见到阿赖耶的三世相，在心佢冇办法，在心唔用得仪器，用乜嘢？用禅定，用甚深嘅禅定可以见到，咁系真嘅，同法完全相同。换句话讲，明心见性佢见到啦，未见性嘅人见唔到。天眼，天眼好啊！能见到六道众生生死，人道死咗，修得唔错嘅，来生又做人，又嚟人道投胎，更殊胜嘅，修得好嘅，到天上去啦，福报修得好大，人间冇呢种福报，去天上享天福。如果修到禅定，四禅八定，四禅能修成功，佢生到色界天；四空定能修成，佢去四空天啊！一层比一层高，一层比一层殊胜。楞严经上讲，佢能修成第九定，佢就离开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指到第八定，四禅八定。第九定就超越六道轮回，佛法正德完全用戒定慧，戒是手段，目的是得定，定终是手段，目的是开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佛的教育圆满了，佛教你什么？什么都没有教，你得到的智慧德能尚好，全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所以佛讲过一句话，心外无物，无物，无界定，你得来的那是科学技术。所以科学理念技术是有限度的，不是无限的。佢能将阿赖耶嘅境界上揾到，呢、这个相解决啦，转相、业相，佢仲未揾到。我哋希望佢二三十年当中揾到。到嗰阵时，佛法唔系宗教，佛法系高等科学。佢揾到嘅。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就讲清楚、讲明白啦， 我哋唔佩服都唔得啊！要知道，最重要嘅要知道系我哋嘅本性。我哋要相信我哋嘅自性同佛嘅自性系一，唔系二。一切众生本来系佛，用咩方法成佛最稳当、最快速？我哋有呢啲条件，我哋呢一生可以成就，咁就系海贤老和尚用嘅一句佛号。只要你专一，就系修定，从早到晚，24小时唔中断，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乜嘢都冇，冇善恶，冇染净，冇是非，冇人我，甚至连佛法都冇。金刚经上讲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嗰、那个法系佛法。你心里头有佛法，弊啦。心里头冇嘢，真心离念，冇念头，起心动念系无明。所以六根喺六尘上起作用，眼见色，耳闻声，喺呢度用功，用咩功？唔分别，唔执着，唔起心，唔动念，咁就系佛知佛见。起心动念，冇分别执着，咁系菩萨。有起心动念，有分别，冇执着，咁系阿罗汉。三个都有，就系六道凡夫。你见色闻声，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咁就系凡夫。佛法修行冇第二样，放下就系啦。就喺生活中，冇离开生活，冇离开工作，冇离开处事待人接物，海贤做出最好嘅榜样。你如果细心睇，你能将佢睇懂，将佢睇明白，你就有受用啦。真唔难，法门用得恰当。慧能大师用咗8个月，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海贤老和尚用咗几耐开悟噶？我哋非常客观咁睇，我哋睇佢只碟。听佢嘅讲法，佢得功夫成片，我谂3年佢得到啦。佢20岁出家，师父传佢一句佛号，同佢讲，一直念落去，又讲明白咗，唔好乱讲，唔讲得。嗰、那个明白咗系乜嘢？大彻大悟，佢听话。佢真做3年冇大彻大悟，功夫成片，功夫成片一定得阿弥陀佛送信息俾佢，即系话佢见佛啦。佛一定同佢讲：你寿命仲有几长？等你寿命到嘅时候，佛嚟接引你往生。呢个系念佛人往生第一次见佛，第二次见佛系你寿命就快到啦。佛同你约时间，几月几日几点钟嚟接你。第三次见面系佛嚟接引，时间到啦，带你去极乐世界。念佛人同阿弥陀佛见面，通常3次。嗰、那个老和尚就唔止3次啦，我睇30次都唔止。点解？功夫成片，有等到命中时，仲有好多见到阿弥陀佛黐住唔放，机会太难得啦。 向佛要求我寿命唔要啦，我而家就跟你走，得唔得？阿弥陀佛好慈悲，就带走啦。所以你睇《往生传》，睇净土圣贤录，好多好多人都系三年往生嘅。难道佢寿命三年就到啦咩？冇可能，冇可能有咁多人，两三个或者可能，边有咁多人噶？嗰啲都系聪明人，唔要啦，去极乐世界啦。贤公老和尚，我相信佢亦要求，但系佛唔带佢去，佢自己讲噶，佢要求好多次，点解啊？佛交代佢任务，叫佢喺呢个世间多住几年，做个榜样俾人睇，俾学佛人睇，俾念佛人睇。学佛念佛要好似佢咁就啱啦。呢种叫表法。一直到佢见到呢本书，若要佛法兴，唯有增进增见到呢本书。咁就係表法圆满。所以佢见到呢本书嘅时候非常高兴。点解呀？阿弥陀佛要带佢走啦。呢本书未见到之前佛唔带佢。咁嘅意思好深啊。我哋感恩佛陀慈悲，搵到贤公嚟表法，贤公慈悲帮我哋解决咗困难。我哋依呢十几年嚟遭遇嘅灾难，好多好多人反对汇集本。我哋学呢个版本，好多人反对，反对嘅人多，反对嘅时间长。确实有唔少学呢个版本嘅人都改换其他版本，都唔学啦。佛陀阿弥陀佛叫贤公老和尚为我哋做证明，呢本书宏林法师编嘅，用咗十几年时间搜集好多资料编成呢本书，说明汇集本系真嘅。黄念祖老居士嘅注解正知正见冇错嘅，我哋呢啲年嚟依呢个版本修行冇错啊。老和尚同我哋做见证，就净宗嚟讲，老和尚为我哋表法证明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西方确确实实有极乐世界，唔系假嘅。第二件事情，极乐世界确实有阿弥陀佛喺嗰度讲经教学。第三，阿弥陀佛确确实实发四十八愿，接引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嘅六道众生，一生圆满成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去啦。为我哋做呢个证太难得啦。我哋睇到老人家隻碟，见到永师集，我哋对净宗嘅信心十足啦，一丝毫怀疑都冇啦。呢个大时代依呢部经，依呢个版本，依呢部注解修行，将来往生都系得海贤老和尚表法嘅加持。所以我劝大家每日至少要睇三次。而家我哋有同学将佢编成有声书，里面有唔少同学嘅修学心得报告喺里头，总共九个钟头。有时间得闲嘅人一日最好能睇一次，一次就九个钟头，帮你断疑生信，帮你增长愿心，帮你一生圆满成就。 所以有天眼好，点解啊？见到自己过去生生世世喺六道受苦，而家有咁嘅一个机会，你仲想搞六道轮回咩？错啦，快啲去极乐世界做佛啦，随时可以翻嚟呢度。咁讲系真嘅，唔系假嘅。唔单止随时可以翻嚟呢个地球，帮助地球上苦难众生，佢同时能分身，佢能喺无量无边一切诸佛刹土现身说法，普度众生。呢个系诸佛如来帮助阿弥陀佛介绍一切有缘众生往生净土终极嘅目标，慈悲到极处，帮助众生离究竟苦。究竟苦系六道轮回，得究竟乐，究竟乐系极乐世界。我哋而家学呢一大段48愿，完全说明极乐世界殊胜庄严。呢段经文阿弥陀佛自己讲嘅，释迦牟尼佛为我哋转述，我哋要感恩，要用心去学，要求往生，咁就啱啦。下面注解讲，凡夫肉眼只见将来，例如为墙是将，凡夫但见墙内，不知墙外之一切，天眼能见障碍，呢埲墙障碍唔到佢，故通达无碍。呢种系天眼，又比各天人之天眼，就系讲往生到极乐世界嘅人，生到极乐世界，六种神通都具足。极乐世界天人的天眼，远胜二乘及诸天之天眼，超过太多太多了。龙树菩萨讲，二乘众小声闻不作二，一千界为通境，小声闻难得了。龙树菩萨讲的小声闻是乜嘢？小乘四果里面嘅初果，小声闻不作意，就系唔使注意，随便睇。佢能睇几大范围呢？一千界为通境，见到一个小千世界，一个小千世界有几大呢？佛同我哋讲，从最基础嘅讲。单位世界，一个单位世界，这个世界当中有个须弥山，须弥山四周有好多现在讲的星球围绕，太阳月亮围绕在须弥山的当中。我们初学佛的时候都以为佛讲的小世界是一个太阳系，好多人都有这种讲法。我和黄念老见面第一次就倾到这个问题，三千大千世界，他老人家跟我讲，他是学科学的，他说佛经上的单位世界是银河系，讲得通。太阳系确确实实是在银河边缘当中围绕，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一千个银河系叫一个小千世界。初果须陀洹的天眼能见一个小千世界，就是他不作意的时候随便看，能见到一个小千世界，这么大的范围。 仲义呢？仲义建二千国土。如果仲义嘅话，三千大千世界佢能见到两个大千世界。呢两个就唔系两个一千个银河系，唔系嘅。一千乘一千叫二千。一百万个银河系能见咁大嘅范围。大声闻，大声闻系阿罗汉，不作意能见二千，作意能见三千。三千大千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换句话说，这一转佛的教区他通通能见到。圆觉小姐不作意见二千，作意见三千。其大者，那就是大的圆觉。大圆觉作意不作意皆见三千大千世界时，诸佛菩萨见无量世界时，不一样的。我们要修成声闻缘觉都不容易，非常非常困难。我们在大乘经上见到世尊跟我们讲，人修成初果小声闻，天上人间七次往返，正阿罗汉果，天上寿命长，人间寿命短，七次往来这个时间不得了了。所以常用无量劫来形容，时间太长了。我们放弃八万四千八门，专修净土，专念弥陀，这一生刚才讲过三年就做到，我还有寿命不要了，三年就做到了。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了。这个法门诸佛如来都讲难信之法，哪个不相信？小乘不相信，大乘菩萨亦不相信，哪有这么着数的事的？他们无论正大果正小果都要很长很长时间，哪有这么容易的？所以称之为难信之法，真相信不容易，不是普通人。普通人不会相信，哪些人相信？凡是相信念佛往生的人，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同净土结个法缘，根太深了。这一生中遇到得到诸佛如来冥冥之中的加持，他能生起信心，生起愿心，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符合弥陀经上的一句话，不可以小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三个条件，善根福德都是过去世累积的，无量劫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在这个时候成熟了，有缘分遇到，遇到就相信，遇到就欢喜，遇到就真正发愿，恨不得快啲去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嘅念头特别强，嗰、那个人绝对得生。我哋再睇下面，诸佛菩萨见无量世界事，咁唔系声闻缘觉能比嘅。至于彼国天人，这句先讲到极乐世界，往生去那边的天人，我们一般念佛往生去那边是天人，不问作意不作意，所见世界 与众生生死流转，就是在六道搞轮回，及其因缘业行，远超二乘，比声闻缘觉，诸声太多太多了。如宋译本第五愿讲，一切皆得清净天眼，能见百千俱至，一个俱至是100万。罗由他，罗由他翻成中文是亿，世界粗细色相，这两个一比就知道极乐世界太殊胜了。金经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用动事，皆能动事，十方去来现在之事，即能见无量世界之事，可见极乐各人之痛，实是佛菩萨神通也，圆满的神通。生到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加持的，不是我们自己修成的，阿弥陀佛赐给我们的，赐给我们有用，起作用和阿弥陀佛差不多，这种着数太大了。那就是为什么遇到极乐世界，遇到之后能搞清楚搞明白，哪有不发心往生的，又此愿意有二说，他的意思有两种讲法，一者如望西若，这两个意思都是日本净宗祖师讲的。日本人对无量寿经落的功夫比中国人多，有相当的深度，或土众生以不见于诸苦果，故不恐苦因，他见不到了。这个土和众生讲十方世界，他没有天眼，他见不到众生的苦果，所以他现在在做苦因，做作罪业，他没有恐惧，他不会怕，他敢做。亦以不见诸乐果，见不到极乐世界，所以他不肯修往生的因，不肯念佛，法藏悯念此等众生。法藏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对这些人怜悯，选择此愿，摄众生也，所以他有这一愿。四十八愿有这一愿，天眼通圆。又会说若欲眼昧劣，不见一子之外，我们欲眼愚昧下劣，一张纸就障碍了，你的见通不过去。但愿目前师从于此，只愿到你眼前看到的，你的思维亦止于此，不见地狱重苦，地狱苦看不到，勤修无勇，不会勇猛精进，见不到地狱苦，不见净土圣乐，因求念淡，对希望往生的念头好淡薄，什么原因你见不到。我们现在有缘读到这部经，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明书，有难当， 黄念老用六年时间搜集了83部经论、110部祖师大德的著述，用它来注解这部经。经同著都是佛讲的，都是菩萨讲的，不是凡夫之见。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感恩。由呈现法师讲，呜呼悲哉，不见地狱饿鬼之苦果，不见父母师长之受报，厌离心缓，报谢师台。这些都是点呢？母亲自见到，先由这些烦恼暂弃现前。故无西有曰：上求下化之要。这句是讲佛弟子上求佛化下化众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厌苦报德之道，其为在天眼照视者如。真的得天眼之后会勇猛精进，得天眼之后知道修行重要，知道六道非出不可，不超越六道不得，不求生净土不得。下面其二，这里是讲愿意有两说。第二，月帝记讲其意云，他讲得更清楚。月会所等言，前面讲的举个例子，缘轻若灭恶生善，厌苦因净，若以足非真土。这个真土就是指极乐世界所得之益而已。今正若真土所得者，或有净土，其土圣众虽有天眼，或见二千世界，或见三千世界，不能普见，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未曾数佛国。或有净土，其土菩萨虽得天眼而不能圆具五眼，是以殊轻此愿而已。第二段意思讲得比第一段重深重透彻。极乐世界是真土吗？金刚波耶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冇讲极乐世界除外。所以我哋对真正情况要了解，信心先唔疑，先唔会有怀疑。极乐世界系心现嘅，冇色变。我哋呢个世界系心现加上色变，心现嘅系净土，色变嘅系秽土。十法界依正庄严，从边度嚟嘅？系从诸佛实部庄严土变现出嚟嘅。边个变嘅？阿赖耶变嘅，妄心变嘅。所以华严经上同我哋讲，我哋呢个世界为心所现，为色所变，色就系妄心。为心所现的华藏世界，为色所变的十法界依正庄严。我们在十法界，在十法界最下的六道，十法界六道是色变的，哪个的色自己，亦即是佛常讲的心想生。我们心里头起心动念，想东想西， 这些妄想能变，外面的境界是所变。我们现在地球上的人想什么？想的全是负面的，全是偏邪的念头，没有正知正见，没有正念。古时候社会为什么那么好？古人想的，由细就有人教，教你想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佛教我们想三规、五戒、十善，那些圣言教诲和圣德相应。现在所谓正能量，地球上出现太平盛世，原因在这里。现代人想的五伦没了，五常亦冇啦，三归十善亦冇啦，想嘅系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七情五欲，佢想呢啲，想得太过分啦，所以感召嚟嘅灾难。全世界偏重喺物质上嘅发展，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会毁灭地球，会毁灭文化，死路一条。现在已经到饱和点，这一代挽救不到就没得救了。所以地球还能不能继续存在，人类能不能继续生存在地球上，全都看这一代。汤恩比博士讲得非常好，他还念念不忘记宗教，他说宗教绝对不可以没有，这句话是他讲的。宗教是神圣的教育，现在有没有？没有了。经典还存在，有读的人，没有讲的人，没有依教奉行的人，有等于没有，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每个宗教的创始人，我们细心去研究观察，个个都是伟大的社会教育家，通通带头讲经教学，弟子成全亦是讲经教学，传到现在没有人讲了。为什么没有人讲？他得不到经典的真实利益，只读不讲不得。老师培养下一代接班人，遇到真正的法器，教你每日读诵一本经。前面我们讲过，这种是教学的方法，是用读经的方法将你的杂念妄想打走，恢复你的清净平等过，用意在这里。现在不知道有清净平等过，不知道了。你如果跟他说，他说哪有这样的事啊？所以现在宗教亦等于没了，有宗教的形式，没有宗教的内容。中国宗教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现在哪个宗教能符合这种意思？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示范，三十岁开悟，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七十九岁走的，讲经教学四十九年，冇一日中断，为我哋介绍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喺极乐世界做咩？今现在说法，讲几耐？极乐世界到而家已经十劫，阿弥陀佛喺极乐世界讲经教学十劫冇中断，人系教得好嘅，佛带头做好榜样，身行言教。极乐世界 无比殊胜庄严，唔系冇原因而嚟嘅。人系教得好嘅。我哋喺2006年做个实验，证明真嘅系咁。人性本善，人系教得好嘅。我哋对佢有信心。广东潮州黄河道德讲堂做咗三年，非常成功。佢比我哋喺汤池嘅实验仲踏实。佢嘅讲堂一期只有一个星期7日，七日将一个不孝嘅仔女变成孝子，将恶人变成好人，将贪官变成廉洁，真不可思议，得到政府嘅信任。而家政府正式承认喺佢嗰度挂牌，系当地道德教育嘅基地，仲叫谢总继续不断咁喺度主持教学。嗰个地方能成功，每个省、每个县、每个乡镇都能成功。大家肯做，我相信半年到一年，中国呢块大地就变成太平盛世啦。佢嘅殊胜肯定超过古人，超过唐太宗，超过文景，咁系我哋能相信嘅。经典记载嘅系真理，冇一句一字系虚妄嘅，系呃人嘅。极乐世界系善心善行成就嘅，圆满嘅善心善行。阿弥陀佛大陀，十方世界有志一同。我哋跟住睇底下嗰段，今正若真土所得，用嘅系真心，言语系真语，祈祷圣众虽有天眼，或见2000世界，或见3000世界，不能普见，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未曾数佛国，或有净土，祈祷菩萨虽得天眼，而不能圆具五眼。是以殊兴此愿而已。呢几句讲点解阿弥陀佛发呢个愿，将原因讲出嚟啦。故愿成就文，佢里面讲肉眼清澈，美不分了，天眼通达，无量无限，等为得一天眼，即圆得五眼。本经第30品中，佢喺后面比佛刹中一切菩萨修行五眼，是其正也。呢句系证明金刚经上讲，如来五眼圆明。到极乐世界，每个人都修五眼圆明。换句话讲，生到极乐世界就得佛嘅天眼，菩萨天眼都比唔上啦。呢种殊胜嘅利益去边度搵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超过一般修行人，一般系修84000法门嘅人，超过太多啦。一下就将你提升到五眼圆明，就是修行五眼，是以能见尘数佛国。尘是微尘，微尘无量无边，这个大宇宙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极乐世界的菩萨，就算啱啱去往生嘅， 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亦得如来天眼。我哋再讲得清楚啲，你得嘅系弥陀嘅天眼，阿弥陀佛加持你嘅，唔会话加持你嘅天眼同佢比降一等，唔会噶。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佢嘅天眼能见到嘅见量同你相同嘅，弥陀嘅恩德、弥陀嘅悲愿、弥陀之所行，系我哋嘅榜样，我哋要向佢学习，我哋永远追随，绝对要到极乐世界。喺呢个世间，一定要学海贤老和尚，全心全意奉献俾呢个世间有缘众生。点解系有缘众生？因为佢相信，佢接受，全心全力帮助佢。无缘同佢讲，佢唔相信，佢唔会接受，佢听唔入耳，咁就冇办法啦。所以大乘经上讲，佛悟到无缘之人，唔接受就冇办法啦。喺呢度我哋就睇清楚啦，到极乐世界得天眼，就系圆满得到悟眼，是以能见尘数佛国，明照众生死此生彼，济生彼物，上造佛事，是此愿之圣益也。圣系殊胜，益系利益，呢一愿无比殊胜利益。下面系念老同我哋解释嘅，盖其意为：若为此愿之起，仅为灭恶生善与厌苦因乐，此尚非极乐真正国人之实际利益。吾自极乐国土天人能普见，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未曾数过，且得天眼，即能圆具慧眼、法眼、佛眼与本具之肉眼五眼圆明，是为五眼，是以能见尘数佛国，并明照众生生死去来种种之相，于是可以救济群生，利益万物，此方是本愿之殊胜利益。上之两说，后者切近弥陀本愿、弥陀本怀，确实是这样。这里讲清楚讲明白了，我们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信心就生起来，怀疑放下了，那比什么都重要，绝对没有怀疑。经上讲的，我们全盘接受，不是局部的，我完全接受。往生极乐世界的心要恳切，要时时保持这个恳切的信愿，真想到极乐世界去。好像海贤老和尚晚年年纪大了，真的想早点去，佛给他的使命亦是叫他终圆满的善根，同这个大时代的众生结殊胜的法缘，我们将它连串起来，下年老回经，王念老作注，我们后面的人来流通，老和尚最后同我们做总结，为我们做证， 我们相信往昔曾经在静中里面结结缘，种的善根遇到之后，这一生就成熟了，绝对得生净土。生净土等于成佛，为什么？他的智慧、神通、道力和阿弥陀佛相等，他有能力同时随处现无量无边应化身，帮助遍法界与虚空界。这里讲未曾数诸佛世界苦难众生做接引，度化那些众生往生极乐。极乐世界有几大？极乐世界是法性土，是法性身，凡是讲到法性无数量，那个地方无所谓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无，亦无所谓的空间，四方四围上下无，是一个不思议的境界。遍法界虚空界有几大，极乐世界就几大。那个世界样样都不可思议，往生到达你完全知道了。点解说都仲系有限嘅，所以希望我哋真信切愿，一句佛号一直念落去，心里头只有佛号，除佛号之外冇妄想冇杂念，咁先叫清净心。提升到平等心就开悟啦，就系你一心不乱。而家时间到啦，我哋就学习到呢度。